助力环保，地球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朱艳杰，60后，17岁当兵，经受严格的野外生存训练和战争实践，复员后学习教育心理学，1996年组建全国第一家野外生存训练机构，致力于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认清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朱艳杰。约朱艳杰采访的时候，他刚从无人区回来，说好像应了朋友的事儿，具体哪天不记得了，只能第二天去单位看了时间表才能定。他抱歉地解释说，我这人做事必须是对朋友负责，言而有信。第二天他去北戴河办事，连夜开车回来，为的是不耽误次日的采访。当时我想，跟着这么认真靠谱的人去野外，心里应该挺踏实的。当年当兵是为什么？ 嗨，考大学没考上嘛，差了18分嘛。后来一赌气，干脆走吧，就当兵走了。差一点，17岁吧，在部队里过的17岁生 日。那么小啊？ 对，就走了嘛。 那在部队待几年啊？ 待了5年。 都说部队特别锻炼人，你感觉？ 我觉着。用锻炼可能太 轻了， 太轻了，应该是 磨练、历练。 对，历练吧。因为一个是它是一个清一色的训练，所以要求的你就得必须非常正统。第二，一个部队它所接受和能够执行的东西，要求你必须得是这种历练。打造这个型儿，我还确实挺感谢这个军队。有很多朋友都说嘛，说燕姐你是不是在部队学了很多东西？我说没有，我就学会一样东西。他说什么呀？我说就咬牙根儿。 那这是最重要的呀。 什么事情艰难困苦，什么这那逆境环境，小牙根一咬挺住了，都能过了。 最重要的那些年，就是成长过程当中 定性，人格定性的时候，正好是 在部队。 哎，对对。 所以还是挺受益的。 挺受益，挺受益。 而且不光是。这种意志上的这个定性哈，性格的磨练和养成啊，还有很多实用的东西，我觉得在你今后从事的工作当中应该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吧。我听说当年你们是野战军啊，训练。 啊，对， 好酷的。 对对对。 跟现在的野外它是有相通地方的吧。 那个对我现在帮助太大了。因为最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儿，但没想到玩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东西哈，人家就像磁铁哈，很多人就被吸过来，愿意跟着玩。为什么？就是你会玩，也懂得玩。因为本身野外就无小事儿，对吧？任何一点小事你不注意，都会出现大麻烦。这个时候你从部队里经受过训练，你知道野外生存是什么？野外生存首先一个，它就是自救互救。你像你能够识别200种以上的可食性植物。自救植物包括有毒植物， 这都是部队学的。 对对对。所以你在任何情况下，尤其是像别人要背很大包，你就用一小包就行，别人在做的事儿你同样都能做。记得有一次特有意思，我们一行人在山里头穿越嘛，结果呢就看着那乌云翻滚就过来，打着雷没处躲，这个时候迅速就从背包里找出一根这个小辅绳，大概有个20多米，把两个大树之间一拉， 扯出一块那个塑料布，两边一搭，往里一卷，大家我说赶紧都进来，人都进来，一场暴风雨哗就过去，没事儿。对，就是在野外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你要会判断，同时你必须有应急方案。这个就是让人感觉着，哎，跟你出去非常的放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不仅仅是这个技巧，其实现在越来越觉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，它完全人与自然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很多的孩子的这个夏令营在山里头走的时候，突然前边有几个孩子围着一棵树跟那儿笑，我说后边的孩子一看笑也往那儿跑，跑到那儿也跟那儿哈哈的笑，我当时一下就愣了，我说是不是闻了什么气体了哈？等我一到那儿一去，哦，那树上有一种虫子叫齿货，就是一张一弓，一张一弓往前走。我说你们笑什么呀？他说你看他走路啊，爬得这么好玩。我说怎么好玩？他说你看他能蜷起来，蜷得这样。我说一伸一下伸那么远是吧？啊，我说你看他蜷起来像什么呀？啊，我说这些孩子就讲，哎，像欧米伽，就那个啊，对，我说那伸出去啊，我当时也特别吃惊，就是孩子他的那个叫真相啊， 哎， 比我们成人的要直接。完了之后呢，又伸那么远那个虫子哈，他们就笑。我说那他往前伸呢？他说啊，是啊，他就是伸那么弓起来那么大才能伸得那么远。我说对了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们老祖宗就因为这个齿货给君子定了一个君子之行。这些孩子不笑了，都回头看着我，就等着后边要说什么。我说你们知道吗？我们中国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齿货之躯，亦求深也。我们中国很多的文化其实都是从自然来。在自然里头注意观察，完了之后总结，最后发现，哎呦，孩子就是通过这个，他们就是在这整个活动中，包括也影响他整个的一生，就是首先要从他五个能力作为培训，第一个就是观察力。你想，你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，你生活怎么可能快乐呢？对吧？ 我还挺好奇的哈，您看您十七八岁到二十出头的那个会儿，在部队里头啊，野战军训练的是很酷，很坚硬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到现在啊，就是大多数时候是领着孩子们在野外，是做一些很柔软的事情。哎，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在部队哈，做野战军呢，然后即便是复员退役以后，好像做的事情老觉得跟孩子也不沾边儿，这跨度很大的，这是怎么一个 经历呢？其实跨度，哎，跨度确实挺大。 嗯， 这有两个，一个人我呢，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一个老顽童 啊， 本身就是好玩。 嗯， 第二一个我也是特别喜欢孩子。也加上从小吧就是孩子王，从小包括同学什么的都愿意在家里聚集，哎，对对。哎，完了之后呢，后来我就发现呢，现在的孩子不会玩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特别好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会玩，而且在玩中特别快乐。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引导人员，能把他的玩引导到正路上，不让瞎玩，这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呢，我呢其实一开始啊也没想着说野外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， 就刚开始是自个儿玩， 就是自个儿玩，上大学同学玩，到后来同学之间到社会上再玩，反正人跟我玩的人就一下觉得这个人会玩，而且玩的非常专业，就很想 学。都玩什么呀那会儿？ 你想啊，在这个野外不仅仅是绳索呀、攀岩呀，包括我们都有时候在打赌，就是说不带刀，哎，看看在野外行不行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不带帐篷，看野外能待几天，我们都是这么玩嘛，不带食品，啊，完了之后不带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。另外 玩的挺酷的哈。 哎，对对对 对。 是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些啊？ 最早应该算是87年，我86年回来的时候，我87年去就是玩一玩，去这个四川，结果呢，它有个白龙自然保护区，我们是误闯进去了。闯进去之后呢，结果呢就是遇到那种绵绵的细雨，整个那个路就泥泞的没法走。当时开的是一个面包车嘛，六个人发现什么呢？这个山体被雨啊、细雨、绵雨都给泡酥了之后，它塌方。结果塌方之后呢，说那就往回退吧，后边也塌方。 等于就卡在那儿，只能是等着那个修路的人来把路铲开。哎呀，那一下等了14天，我记着是。该吃 就被困在那14天， 该吃的都吃完了。哎呦，那阵儿真是就是接雨水，接雨水之后呢，找那个野草， 嗯， 完了大家呢就手拉着手在那个山坡上，你知道吧，转成一个圈就踢那个耗子、老鼠， 真能踢着啊！ 能， 然后吃啊？ 那你怎么办啊？ 嗯， 完了之后下雨没得烧，就把备胎都烧掉。 得亏是在部队受过训练， 对， 要不然我估计那14天都不大能熬出来。 对，后来呢，就是实在不行，大家呢就说咱们往外走吧。我说这往哪儿走啊，对吧？是往前走还是后走？又不像现在有 GPS， 你能知道还有多少这个路途，你能算出来，对吧？嗯、那阵儿什么都没有，当时我就跟大家说，我们只要求生，等待救援肯定没问题。结果真是第14天第15天就听着那个炮响，因为他那个有时候滚下来石头特别大、嗯、那个铲车什么铲不动，他就是炸完之后就往那白龙江里推。哎，听到炮声我们说 有救了 啊，我们就把这个车门什么一锁，就徒步爬着，那阵挺危险，因为它滑坡嘛、嗯、车上有那锹就挖那个脚印儿，就这么着几个人拉着手就过一个坡走啊、 嗯、 哎，那次确实非常惊险，但是大家呢就有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没觉着，我们觉着挺好玩。 当时不觉得害怕吗？ 他们可能觉着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事儿干，而且能让大家饿不着、嗯、挺好。哎，如果要是说饿着或什么的话，他就紧张了。 嗯， 所以说我觉着这个部队给我的这个技能吧，确实首先能稳定军心。特种部队它有个这个格言，就是先要求生，完了求胜， 嗯、 对吧？ 嗯， 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得让大家能活着，就这么着，就人群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 朱彦杰，60后，17岁当兵，经受严格的野外生存训练和战争实践。复员后学习教育心理学，1996年组建全国第一家野外生存训练机构，致力于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认清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朱彦杰。其实也不是刻意的要说在这方面做点什么， 对对对， 就是自己好玩，然后周围一帮朋友跟着玩， 对， 越玩人越多， 结果就发现其实这个玩啊是一个文化的基础。 嗯，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玩的东西特别多，现在的孩子好像都已经不知道我们那个玩的那个方法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组织叫寻找父母童年的快乐。这么着就是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愿意玩之后呢，也愿意参与到一起玩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过去我们玩的东西。 嗯、 所以后来我就觉着老舍讲的特别对，他说最好的教育就是玩，快乐中成长，不是逼着你考试的那种学习。 那您看哈，玩了这么长时间，发现身边聚集了好多的人，怎么又想到去师大学心理呢？这个跟你那个玩儿有关系吗？还是说当时已经有想法，想在这个玩儿这件事情上做出点事业来？ 其实这个里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提升，因为当时玩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就说你成了一个俱乐部得了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就出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事件，就是92年，中国和日本的少儿。在这个内蒙搞了一次夏令的较量， 哦，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事儿。后来是孙云晓写的那篇文章流传很广，就是 那 个事件。 对对对，对这个事儿吧，实际上是内心特别添堵。说这个孩子吧，你像日本那个孩子，7岁的孩子背着包在走，完了好像还发烧，他的外公开着车在旁边跟着说你上车吧，他就摇头，小孩摇头也不说话，他说你把包搁车上吧。小孩也摇头不说，就那么走。完了到了营地呢，这个日本的孩子呀，男孩子就去打水，就去找柴，女孩子就去支帐篷做饭，做好饭呢先给老人吃。说中国的孩子一到营地啊，躺那儿就哭，说他爸妈不应该让他来什么的啊。完了之后父母一看这样，就帮他支帐篷，自己做饭，做完饭喂他。 网上一说真难吃，还能打翻喽。我就觉着实际上这个 看完了特受刺激。 没错没错没错。后来我就想，我说应该把部队的野外生存的一些东西应该拿过来，从小扭转他的这逆境环境。你比方说吧，智商不够你可以有智囊团，你情商不够你可以有下属来弥补，你逆境上不够，只有等待你的就是一个字儿，败。当然这个它不是一次，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，一次一次的才能把他的人格凝练出来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想法就是从92年的那个事件有的。 对，实际上93年、94年给我打击特别大。 嗯， 什么呢？就是当时为了这个呢，我就出国考察。后来我发现，哎，我要的就是那个，因为在中国找不到。 嗯，去哪儿考察？考察 去这个丹麦、挪威、瑞典。 嗯，考察户外教育是吗？ 哎，对对对。回来之后呢，我就想去做这个。完了之后，把课程也是全部都研发好，又做了2000多个孩子家长的调查，都说你做吧，你做，我们肯定来。结果在94年要做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寥寥无几。哎，怎么回事不知道。后来呢说这一问吧才知道，这家长又是不是特苦 啊，哦，舍不得， 是不是特累啊，特危险吧。这一下我就发现一个事儿，后来我们就立马开始转，就是把做孩子的呢这个作为次重点了， 先教育家长。 对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父母和准父母。这样一来一做，马上真的效果特别好。从96年开始就是正式注册野外生燕杰野外生存俱乐部。 您做事情还是挺认真的哈，有想法之后实施，还做好多准备，考察呀，是不是为这个事儿还去专门学的心理学？ 哎，对， 对对， 上北师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其实是为这个。 对对对，这个我觉得做事儿吧是这样，任何你想做的事儿，你要未谋先行肯定是失败。你肯定要做很多的数据调查，完了才能决定。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独生子啊，独生子我没有考虑到，我们只考虑到独生子他需要这个，没有考虑到独生子家庭对需要的这个东西他持有很多的问号，或者父母就害怕。但是这里也挺有意思，只要来了的孩子吧，父母反而都不出现了，直接就孩子给我们打电话什么的直接就来了，这就是他放心。 嗯， 哎，他放心，他知道你很专业，只要孩子跟着你肯定没问题。 你们都做什么样的项目啊？怎么来给这孩子提升他们的逆境商？ 你看吧，最能体现出这个孩子在逆境中就是风雨，而且是在野外，那种寒冷，点不着火，还得要住帐篷，到处都湿漉漉，哎，他就得咬牙跟着。现在有很多的人在对这个户外的教育或者野外文化，他持有一个挺害怕的词儿，就是吃苦。实际上你看跟我们走过来的孩子为什么还要来，他觉得不吃苦挺好玩。我们其实追寻的是一种什么呢，就是苦中作乐。你有没有办法，人不说吗，最大的智慧就是苦中求乐。你比方说这个雨冷，对吧，点不着火，走哪儿都滑，对吧，浑身都是泥，反而我们到拿泥抹在脸上，你看迷彩多好看，是吧？哎，冷没事儿，那怎么来抗冷呢？相互摔跤，哎，完了相互的举，相互的拔萝卜，就是这种抱着腰能举起来，你抱着腰举起来很有意思。完了之后呢，就有一个事儿，就是为什么冷？是因为下雨，对吧？那么雨水有没有用？怎么收集？哎，最后教他们就是雨水收集到不能直接喝，要过滤，怎么过滤？又教他方法。就是整个在野外的话吧，让他锻炼一种自立的这种能力，就是我在任何情况下我有办法。乐他就把那苦就忘了，苦不苦？苦，确实也苦。就是项目比较多，挺好玩。 那你们这项目都是怎么设计的呢？ 这个就是从学心理，人的这种心理的提升和转变，你要靠什么项目来带，这个就得特别动脑子，而且呢就得要进山里头去找，不是说探一条路就适合。当时我们几个人干的时候，北京我们徒步全都走遍了，也才选出那么6条路线来，包括这个悬崖速降啊， 就是怎么利用这个线路它的一些特质，来把咱们想要完成的教育理念搁在里头去。 还不能太难，因为教育它是引领半步，你引领一步人不敢来了， 就是垫垫脚尖能够着。 哎，对，就是让他努力一下，你别让他看着够不到， 够不着也不行， 哎，也不行。所以这个就完全就是在学教育心理的时候，实际上给后来设计项目啊，包括对外的这个宣传啊起的作用就更大了。 他等于是把部队的这个野外生存的这个东西啊，做了一特别大的组合和提升，所以让很多人就觉着啊，原来这个这么有意思呢，他就不是枯燥的去玩。 这个想法挺好的。你也说刚开始正式做的时候，其实遇到了很多困难，就是家长不放心，不舍得。你刚开始受到那个打击以后，辛辛苦苦学了那么多东西，考察那么多，我觉得光从资金上的投入也不在少数。 对对对。 然后回来好不容易有了这些项目了，最后发现好像现实跟想象的那个不大一样。 对。 那孩子们不敢来，或者家长不敢让孩子来，那会儿是不是也是挺崩溃的？ 对，不仅我崩溃，那个同伴也崩溃。 嗯。 完就都散了嘛。 就真散了呀， 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干头了嘛，对吧，就干别的嘛。 那你呢？ 我但是因为我出国走过，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干的，所以说自己就坚持了下来嘛。 那就是你要立足于就是孩子这一块。 我还喜欢教育，对， 是青少年这一块吗？ 也不仅仅是青少年，包括像这个成人的企业的、 哦、 啊，包括现在全国有那么一个很小的团体，就专门跟我玩这个减法嘛，就给你15升的包，你爱装什么装什么， 嗯， 反正你要装一睡袋就什么也装不了了。你要想装食品你这个就没有。 嗯，然后要在野外待多少天？ 15天嘛。 听起来蛮有意思的，也很有挑战性，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还是风险挺大的。 这个 你知道吗？又比如我就是报名，我要参加你这个， 那 就那么放心， 没有 跟着去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这里责任好大。 这个我们就是有个等级，有入门级，偶尔有初级，有中级，像高级的。 嗯， 彼此都必须知道的，包括你钻木取火呀，对吧、 嗯、 包括你对这个野外的植物的这个了解程度，包括绳结呀，对吧，很多东西，还有你自己的体能，才能进入我们最顶级的那个玩减法。 那你怎么知道呢？要考核吗？ 考核呀， 真的是要考试的，不是谁也想来就能来的。 对对对，考核。这个因为野外无小事，我对安全抓的比什么都紧。 那人家说我就想来， 那不能来。 我揣着钱，我找你带我玩，你不带我。 啊，首先说一个，就是我不是个商人，这么多年来我做的主要就是一个推广和文化的教育。你说你带多少钱来，我们根本就不接受这个，不做这个，并不是说因为给钱就能做，我们是对生命要负责。另外一个呢，也告诉他一个理念，就是你不能因为你有钱你就那么莽撞，你知道吧，到最后很多人都来救你。 这样的事儿很多呀，现在 太多了。其实在野外吧，真正一个好的户外人士啊，他是到野外是胆儿大还心细，很冷静。你有了自救互救的这个能力，你再去野外，他才是你一个就是户外当中啊，是一个特别安全的一个保障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从1996年组建国内第一家户外探险俱乐部，20年过去了，朱彦杰深知他从事的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行业。他如何化解压力呢？他又从中收获了什么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朱彦杰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。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明天见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。 从今天起，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，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